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，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、重返月球啦，冇错。咁头先咧就已经讲过咧，即系人类点样第一次踏足月球啦，就系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吓、又叫做太阳神啊，即系 Apollo 即系太阳神啦吓、有时译音，有时系用翻佢个太阳神都一样嘅啫。咁所以咧就系、由嗰阵时开始一路去到阿波罗17号咧，咁样咧就总共你会有几多人踏足月球咧？讲出嚟咧。其实真係好少少得可怜，因为佢哋每次虽然三个人去呢，但其实只係得 两个 人登陆㗎嘛，有一个要喺个指挥舱度环绕月球㗎嘛，所以係唔登陆㗎。咁、所以原来呢真正去过嘅呢就係6次、所以得12个人、所以到今时今日例如话72年到而家几多年啊，係45年、即係呢45年嚟係冇人踏足个月球，而之前呢係得12个。咁、所以而家就好多人諗啦，就是我哋應唔應該重返月球呢咁樣。咁呢個又有爭議啦。咁即係究竟點解要重返呢？咁、我問下你啦 ,Jeffy, 不過你會覺得應唔應該重返先？ 我覺得嘅應該啦。 梗係應該。冤聞其詳。 咁要。 咁嘥錢。 咁我哋要人要好奇咁樣，即係我哋要去理解一下一啲未知嘅嘢嘛。即係我覺得月球你 唔係都知道好多㗎啦。 係唔係完全知道。唔係其實呢咁呢個冇話絕對嘅，呢個唔係咩道德嘅。咁但係我就覺得既然未知梗係要去了解一下啦。咁梗係要。知多啲嘢啦，係啦，咁、我哋係有咁嘅能力，咁梗係去探求多啲嘢啦。 係係啊，科技嘅能力咧就肯定啦，因為我哋叫 proven 㗎啦，即係 proven 即係已經做過啦嘛嚇，係得嘅。咁、但係你話兩樣嘢、就一就係、其實唔係淨係科技，係財力嘅問題，係、嘛？就 是、有你財力，你冇理由冇啦。 而家就係冇。咁但係你全世界啦都欠債欠到。係。就係呢個遊戲啊！我哋自己玩嘅遊戲玩死咗自己啊嘛。其實咩叫財力啫？就係話呢個世界完全冇 cash 嘅，咁啊，梗係冇所謂財力嘅問題啦，係嘛？我哋全部都係出去靠鋪萬力嘅，我實做到噶。但係而家我哋玩咗幾千年嘅就叫金錢遊戲啊嘛。 係。 冇錢 有冇誇張啲啊？ 就唔得噶啦，真噶。 因為咧嗱，譬如話你講40幾年前要搭飛機，同埋而家搭飛機，喂你個價錢，即係你個成本已經低好多倍，仲要你講你嘅科技，咁你點會？ 咁又啱，我同意嘅，我同意，即係話如果我哋而家登月咧，比起當年嘅阿太陽神計劃咧，可能真係幾分一嘅成本啦。即係個太陽神計劃係包括埋個 R&D 噶嘛，又有好多試驗噶嘛，係嘛？由阿波羅一去到阿波羅11。然後去到17咁樣，咁你話如果我哋而家真係去登月嘅，有曬之前嘅經驗啊、數據啊咁樣咧，其實又科技又進步咗啊，咁應該可能係幾分一嘅成本嘅啫。但係關鍵就係啦，喂，我哋都去過啦，去過6次啦，12個人又揸過車喺上面好過癮啦，又搜集過曬樣本啦。如果你又係淨係去一次，又冇乜意思喎、啊。雖然對美國佬嚟講真係冇意思嘅，你再去冇意思。當然你對其他就唔同啦，對於德國佬啊。對於日本人啊、印度人啊，特別我哋中國人啦、啊，係嘛？我哋中國好想去，咁我哋只就算係重複翻美國去一去都過癮嘅、因為係中國人去啊嘛。但係你諗下，對於美國人嚟講， 係 你點樣說服美國嘅納税人俾錢你再去咧？除非你係入同上次有啲嘢唔同，喺、上面整個呢個迪士尼啊咁樣。我講笑啫，係咪？即係你要做啲唔同嘅嘢啊！ 明白明白， 先有意思。咁呢個嘢叫咩？就叫做月球基地。但係所以咧，雖然我頭先話登月就可能係等於太陽神計劃嘅幾分之一，可能甚至1/10嘅成本都得。即係而家我哋咁叻啦，係嘛？但係月球基地又可能將佢加大幾十倍、幾百倍、幾千倍喎成本。 的確係。 你明唔明啊？嗰個矛盾。 我其實咧就有少少 應唔應該起基地啊？ 我就覺得基地咧，咁真係要諗啦，因為咧佢真係太多錢啦。咁但係我就諗，你係咪真係原來以前嗰十幾次咧，譬如話你去非洲咁啊，你去十幾次非洲旅行，咁你冇理由睇曬嘅喎。 係咁又啱，都啱。 即係我就覺得應該好多嘢睇嘅， 都仲有啲 地方 未睇曬嘅。 係啊， 咁即係就咁樣去下，即係逗留幾日都 OK 嘅。 咁我其實諗 基地嘅， 係逗留幾日。 咁啊，嗱呢個我同我個諗法有少少唔同啦。即係我就因為我由細到大已經係叫做科學迷、天文迷、太空探險迷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已經中曬毒噶啦嘛，呢啲咁嘅太空探險毒噶啦嘛。咁我覺得，喂，探險就去咗啦，今次唔起，唔係即係唔起基地，佢哋做咩啊？ 所以咧我就一定个要求高 嘅。但系你基地其实都系临时嘅啫，即系你 咁啊讲真，其 实 咧基地都可以我哋叫封建游人嘅，封建游人 你去嘅帐幕又可以 系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即系当然咧，我哋咧就唔会起帐幕噶啦，因为起帐幕咧。又抵擋唔到嗰啲強烈嘅高能輻射， 嗯、 又抵擋唔到一個唔覺意有粒即係隕石撞埋嚟，所以咧所謂基地咧九成九咧其實都係捐窿噶啦，係、嗯、啊，即係雖然唔係咁威，即係睇上嚟唔係啊咁風光，但係咧其實你個基地咧可能有少部分都係露喺嗰、那個嚇、啊、即係地面之上， 嗯、 但係可能大部分咧都喺地底、 嗯， 而且地底有一個好處就是、個温度。就恒常好多，就易控制好多、 嗯。 因為喺個地面咧，嗱頭先我講到咧，月球上面冇大氣層，嚇、 嗯、 咁、啊、樣咧，而且佢一日就十，即係佢嘅一日咧就係十四天咁長， 嗯、 夜晚就十四天咁耐，所以原來佢上面個温度變化咧係驚人嘅， 就好大啦。 原來佢最熱嘅咧，月球上面咧可以去到百幾度， 嗯、 即係120-130度都得嘅。啊！即係啲水都滾曬啦嚇！啊，當然佢啲水一早滾啦，因為佢冇大氣層啊嘛，冇大氣壓啊嘛，你根本都未到100度，佢已經滾咗添啦，係嘛、 嗯？ 好啦，咁但係即係死得人㗎啦，唔使講係嘛？但係佢最低温嗰陣時咧嚇、啊，當你即係月球嗰個夜晚黑去到嚇、啊，即係嗰14日去到第7日啊，即係已經散熱散到冇曬嘅時期咧，佢真係可以去到咧係零下咧、啊，我睇翻啲數據啊，記都記唔到咁多，零下180度啊！系啊，佢可以、啊、即系个温差系由零下180度去到咧零上130度嘅。咁、 嗯、 所以咧，其实你话，我哋而家啲科技咁劲，唔紧要咯。我哋有冷气，有暖气，咩知啦？咁你都好嘥能源噶嘛，即系无谓啦，系嘛？咁对啲仪器嘅系影响好大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月球基地咧，其实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唔会好风光嘅、 嗯， 啊，唔系起个 ICC、IFC 咁样样嘅，而系九成咧就捐窿嘅，就喺个地底。 嗯。 吓、啊，咁呢个系基地，其实系得嘅，因为喺地底咧个温度咧就稳定好多， 嗯、 啊，稳定好多啦。好啦，咁样咧就啊，咁我好快脆啦，不如都讲下咧。 我问埋基地少少 问题。 其实佢基地系咪佢个目的咧，即系计划啦？个目的系谂住长期多啲观察，多啲数据啫。 系啦，其实就仲可以做好多实验啦。呢个咧就要讲到点解要重返月球啦，真系。佢、 嗯、 重返月球咧，主要就系话我哋可以进行好多科学研究啦。 系。 咁啊，當然咧，佢唔係完全失重。如果失重咧，我哋喺太空站啦。而家我哋知道有國際太空站啦， 嗯， 而且中國都會話咧，喺2022年左右開始咧，就興建佢自己嘅太空站， 嗯哼， 嚇、啊。咁啊，你知國際太空站咧，話就話國際，但係其實啊，即係主要係以美國為主㗎啦。咁、嗯、但係佢又即係氹好多人啊，科錢啊咁樣樣啦嚇。你又整個儀器上嚟，我又整一部分，咁啊叫做國際啦，係嘛？咁、 嗯、 亦都好多國家唔同國家嘅人上過 ISS 嘅，係嘛、嗯？即係嗰個叫 ISS 嚇、啊，即唔係 ISIS 啊，即係唔好搞錯啊。佢、叫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啊嘛，啊叫 ISS。咁呢個國際太空站咧就係、是、有，但係佢裡面主要就失重啦。係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月球上面就唔係完全失重， 嗯、 就1/6。 係。 咁但係都係屬於低重力。 系 咁，但系佢系长时间低重力咧，好稳定嘅。咁你可以做好多低重力嘅实验啦。 嗯， 当然你月球上面咧，即系太空站入面嘅所有嘅优越嘅条件咧，差唔多月球上面都有。 嗯， 随手可得嘅高温。 嗯， 系嘛？尤其是如果你将用啲反射镜将太阳光再聚焦啊，随时去到几千度都得，系、 啊、 嘛？ 系。 咁地球都得，系嘛？咁但系地球始终咧就系、是、有日夜啦，咁月球都有日夜，但系佢一日14日长啊嘛，系、 嗯、 嘛，话发达啦嗰啲太阳能，咁同埋佢系唔会有天气啊嘛，佢唔会阴天噶嘛、 嗯，啊， 永远都系晴朗啊嘛，系嘛，冇大气层，咁所以咧随手可得嘅高温，亦、 嗯、 都随手可得嘅低温、 嗯、 啊，因为其实佢讲真咧，佢就算白天啊，佢匿埋喺个阴顶都可以好低温嘅，因为佢冇大气层啊嘛，佢啲热冇传导啊嘛，咁当然如果你喺夜晚啊，深夜就更加低温啦。随手可得嘅真空吓、啊、，hard vacuum 吓、啊， 因为佢真系 系啊，咁咪冇大气层噶嘛，佢咪即系等于喺太空啫嘛，你喺月球表面即系等于喺太空嘅、 嗯、 啊，所以你点解一定要着太空衣系嘛？咁、 嗯、 然之后咧又低重力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其实咧你可以喺月球上面做好多唔同嘅科学嘅实验，咁、 嗯、 亦都咧可以进行咧嘅，有好多人咁讲啊，就系、是、建立一基地咧就成为咗人类啊。探索宇宙，甚至你话征服宇宙嘅一个跳板，或者一个桥头堡亦都得，系一个 springboard 一个跳板。咁样咧，我哋喺月球咧，如果真系有一个有具规模嘅基地咧，就可以建造好多嘢咧。第时去火星都要喺月球建造咗先。 嗯。 点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喺地球 帶啲嘢上軌道呢，雖然你話啊，我哋做一個太空船去火星呢，其實九成九都係喺太空度做㗎啦。你唔會話喺地球上面做好然後先射上去呢，你就真係好笨嘅，係咪？因為地球嗰個重力場係好大㗎嘛，係咪？即係每秒 9.81 啊，個 meter per second 咁樣。咁所以呢，你實際上呢就最好係逐忽逐忽就喺太空嗰度製造裝嵌，然後就喺嗰個太空嗰個軌道嗰度出發，征服火星咁樣啦，即係一定係嘅。咁但係呢，有好多人講過啦，始終你所有嘅材料都係要喺地球帶上個軌道呢，其實係好嘥能量嘅，即係好嘥資源嘅。所以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 idea 真係勁啊！我覺得咧係應該第一個提出嚟嘅，就係1954年就係我嘅偶像中嘅偶像，就係、是、克拉克 Arthur C. Clarke。即係2001太空漫遊嗰個原作者啦嚇，但係佢2001太空漫遊1968年啦嚇，但係而家講1954啊，我都未出世啊，1954年咧，其實克拉克咧已經係著書立說咧，係講曬佢覺得應該點樣去起太空站同埋點樣開發月球噶啦，啊即係而家我哋都係重複緊佢嗰陣時講嘅嘢嘅啫。咁佢話原來最好嘅製造嘅地方咧，其實即係佢話好多材料咧，原來月球上面都有。咁有啲冇嘅就冇計啦，就一定要喺地球射上去個軌道啦。但係於月球上面有嘅呢，就一定要喺月球上面開採。咁開採呢，佢話但如果你真係要喺地球嗰個近地軌道啊 ,low earth orbit 啊 ,LEO 呢嗰度你裝嵌都冇問題。佢話我哋喺月球上面發射嚟呢係易好多。咁佢仲諗到一個方法呢，佢話咁你喺月球根本就唔需要用火箭。尤其是即係你發射嗰啲係死物唔係生物。咁今次就完全可以用返余勒凡爾勒 Jules Verne 嗰個1865年嗰個構思喎，但佢就唔係用傳統嘅好污染嘅大炮，而係用清潔唔污染嘅叫咩呢，叫電磁軌道炮，叫電磁炮、叫做 Electromagnetic Railgun、有時叫做 Electromagnetic Cannon、Cannon 即係大炮啦。咁但有時佢哋都好技術性嘅呢，好抵寫嘅叫 Mass Driver，mass 係質量啊 ，mass driver 咧就本來好似個司機咁啊，但係佢意思就 drive 推動器，推動 mass driver 質量推動器咁樣。咁但係一般咧，我哋叫電磁炮啦，其實最簡單叫電磁炮。佢電磁炮好簡單嘅概念咧，其實就等於我哋而家喺地球上面嗰啲磁浮火車啊。你知啦，最先就德國啦，咁但係後嚟就全世界都有啦，就好多地方有啦，咁但係我哋最早嗰個就喺上海啦，上海浦東機場入城咪有個即係叫做磁浮嘅、不過呢就好麻煩嘅大陸，不過我又要教育大陸啲同胞，佢叫做磁懸浮啊，真係多，即係我真係想講粗口啦，即係多咩魚係咪，佢即係磁懸浮啊，磁懸浮你咪點解要懸浮，你嗰個懸字係咪個懸字同個浮字係咪即係重疊咗係咪，即係圓就圓空㗎嘛、浮就浮喺度㗎嘛，佢叫做磁圓浮係多，即係多 Q 魚啦，總之咁即係其實我就叫做磁浮，叫 magnetic levitation， levity 即係將佢浮起咁解升起 levitation， magnetic levitation maglev， 咁 maglev 呢個原理呢其實而家好成熟㗎啦，咁就話其實佢用電磁嘅方法將佢成個用，即係佢係根本就唔掂住嘅，係咪係隔一個距離嘅，但係佢只要一發動嗰個咁樣嘅即係電呢，佢就可以令到呢佢個電池即係叫做同性相距個原理呀、即係異性相吸同性相距啦、即係個磁極啦，咁佢嗰個電池 electromagnetic 呢就會令到喺上面嗰個物體呢就不斷向前加速係、一個 linear 嘅一個 acceleration 加速，咁佢話呢喺地球上面呢即係用呢個方法就可以就起火車啦，但係你話我哋做即係上太空呢就好艱難嘅，因為你一路加速咁上下呢，你同大氣層嗰個嘅摩擦呢好緊要。嗱、火箭就唔同啦，火箭有個好處就點呀，我哋而家用多級火箭呢就最先係慢㗎嘛、越嚟就越來越快 㗎嘛，一路加速。 係一路加速㗎嘛，所以佢就避免咗同太空唔係同大氣層嘅空氣摩擦得太勁嗰個問題呀，因為佢最先佢一路後嚟加速嗰啲大空氣都越來越稀薄啦，係咪，咁所以我哋多級火箭呢係正嘅 就可以、 載人就更正啦，因為你最先加速得唔係咁緊要，人都唔會死㗎嘛。